在快节奏的城市里，有时你也可以放慢脚步，沐浴慵懒的午后阳光，走走停停，触碰温暖的红色砖墙，让我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乐享下午茶，周一到周四下午3:18到4:00，一起寻找生活的意义。 北京时间下午的3:18，大家好，我是江夏。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4.5 北京新闻广播的乐享下午茶，每个周一到周四下午的3:18到4:00，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了解热点新闻，可以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呢，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来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节目回放和其他精彩内容。关注几条来自于北京新闻广播民生类的资讯。根据气象部门的预报，7月29号到30号，北京市将有强降雨。北海公园属于涉山涉湖景区，为了保证游客的人身安全，根据相关工作要求，从即刻起到7月30号全天，北海公园临时关闭。已经网络预约购票的游客可以网上来办理退票。目前的大兴机场出现了小雨天气，受本场和外场的天气影响，截至中午的1点，取消的航班14架次，延误航班17架次。大兴机场航班起降正常，据气象部门的预测呢，后续将持续小雨天气。而首都机场方面，目前整体的运行是比较正常的，请广大旅客出行之前关注往来地区的天气及航班信息。在刚刚结束的北京市第227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上，北京市疾控中心副主任庞星火介绍，近期全球新冠肺炎疫情仍然处于高位，我国南京等多地出现本地病例，传播链已波及多个省市，并且发生了多起聚集性的疫情，疫情防控形势严峻复杂，目前正值暑期，是旅游出行聚会的高峰期，人员往来频繁，流动性大，疫情防控工作不能有丝毫的松懈，市民朋友要绷紧疫情防控线。好啦，了解完了资讯，有一点点严肃啊，而且呢，今天这个天气呢，有一点点的阴郁，是不是心情不太好呢？接下来的嘉宾一定会给我们带来好心情，欢迎好久没有来节目当中做客，我们节目的好朋友，新国贸饭店行政副总厨高宁，高姐，欢迎高姐。 你好，江西啊，大家好， 我们的 CBD 女厨神终于又现身了。每一次高姐来呢，我们的听众都会反馈说，哇，就是节目很好听。但是呢也很勾馋虫，就是听完了以后，本来可能4点不是正饿的点儿啊，就是听着听着3点到4点间突然觉得今天有点饿。如果今天大家看图听节目依然觉得很饿，欢迎你们到微博上面来及时的告诉我们，然后呢我们也可以告诉大家怎么来解馋。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长江的江，夏天的夏。在第二条微博我转发了今天没有到场的 Cindy 她的微博啊，她很贴心啊，给我们来了9图。看完以后我真的很饿，而且呢我很喜欢 Cindy 今天给我们制定的一个主题，叫进奥运制美食，跟高姐一起来一场夏季美食大冒险。怎么听起来危危险险的呢？好了，大家可以在听节目的同时一起来看微博上面的图片解馋，也可以呢来跟高姐一起分享，我们共同开启这场夏季美食的大冒险。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可以找到我，长江的江，夏天的夏。说到看奥运， 真的，我今天早上在家就是属于一直持续尖叫的状态。而现在呢，我们直播间里面有电视，也能够看到奥运的转播还在持续，而且待会儿还有我自己也很喜欢的中国女排的小组赛会继续进行。在这样一个很热火朝天的夏季，对吧？四年一次，这一次等了五年，啊，五年之后，这个夏天终于我们又可以。我们要用一点点什么美食来激励一下自己看奥运的一个心情。 所以呢，我们这个三五堂呢就推出来了每星期三这个啤酒免费，然后最关键的是这个啤酒的搭档呢是小龙虾。小龙虾到夏季是家家都在做，到我们堂上呢就有五种口味。我们这儿呢来了一个竞争，三个厨师长做五款小龙虾，看谁的小龙虾跑得最快。因为我们的 谁的小龙虾跑得最快，整个堂上都在跑着小龙虾。 是，就五锅小龙虾，看谁那个小龙虾做那小龙虾呢下去的最快，就是就是添加的最快。因为我们三位厨师长呢，他那个龙虾呢就是煮之前炸好的龙虾一箱一箱的是均等的，就每种口味是均等的， 很公平。 对对对对，特别有意思。 嗯， 因为呢在这种看着大家那么喜欢小龙虾呀，我天哪，我这个都是在那儿奋不顾身的拿着盘子去抢客人。那感觉呢特热火朝天。 嗯， 然后吃着小龙虾，不同口味的，有巨辣的，有那个中辣的，有不辣的，大家都知道。 不辣的是蒜蓉的吗？ 有蒜蓉的、 哦、 还有五香的。这五香的大真是大家都知道马小马小，但是这五种口味跑得最快的是五香的，不辣的 啊。这有可能它更符合所有人，就是所有年龄段， 对， 都可以来。 特别有意思的是、这个我在我童年的记忆里，因为我们家不怎么吃小龙虾，就吃过一次。姥姥那次做的时候啊，还把那小龙虾加了一下手，记得特别清楚。哎呦，这一次的感觉啊，这味道记忆生，就是五香的，就是源于姥姥家里做那一次。我记得我买那龙虾和妈妈一块买的，正好买一个大澡盆，把龙虾就放澡盆里，我和妈妈那么抬着回来的，记忆特别深刻。所以在做这小龙虾的时候，我就想一定把我们家那个小龙虾那做法拿出来，然后我说看看吧。没想到这个五香的能这么受欢迎，是我真的没想到的。 我可不可以理解刚才那段话，高姐你的凡尔赛？哎呀，我们三个人啊，就大家在比拼哦。没有想到怎么办，我儿时的味道又成了下去最快的那一盆小龙虾。 确实凡尔赛了。 哎，这很懂啊。你看这我们 CBD 女厨神，很懂大家的心，也很懂凡尔赛的心。想要去尝一尝这个带有高姐北京童年的记忆，拿着澡盆去抬小龙虾回来、而且重点是不辣，对吧？它不辣为什么这么受欢迎呢？你们只能自己去堂上品才能够解开这个答案。但是呢，我们凡尔赛的高姐也是提示大家吃那盆五香的，吃它吃它吃它。哎，我觉得三位厨师长也很可爱，就是沿袭这个奥运大家你争我夺的这样一个，是吧？ 对，呼应的。 哎，今年我们这小龙虾虽然只有每周三供应，但每周三就是我们晚上这堂上中午也有，对吧？ 中 餐和晚餐 都有。 堂上这个竞争就开始了啊。 是。 五盆三人，哎，就 是。 到底谁能够胜出？这五个不同的口味，三个人来做，其实也会带有自己的，像您说的五香是带有自己的记忆，特长的算是。其实其他的厨师长也在拿出自己的绝活，对吗？ 对，其实呢这样呢，这个拼比的时候呢就能够让大家有一个就是乐趣在里边。原来我们是一天午餐和晚餐有60公斤的小龙虾就够了，一餐30公斤，然后现在一餐是80公斤，这么大的这个劳动强度呢，来一个比拼呢是特别有意思的。这激发斗志，这个跟奥运呼应着，然后把小龙虾就都做出来。 来了， 而且又让这个夏天大家本来看奥运已经很激情了，对吧？然后还能吃着小龙虾，甭管辣还是不辣， 对， 再配上畅饮的精酿啤酒。 对， 就是过瘾啊！就是今天孙颖莎在那个打败了日本女单选手之后啊，胜利会师决赛采访的时候说：“来，那请你用一句话来总结一下今天的比赛。”她说：“过瘾。”我们也是请高姐来带大家周三感受一下三五堂上面的小龙虾啤酒，一个过瘾的夏季，过瘾的奥运季。 这个星期三它是以那个辣为主题的，您看看要是说不吃小龙虾的呢，然后呢辣的牛仔骨，黑牛仔骨上面包了一层红色的辣椒，穿了一个红袍，然后再到麻辣那烫的那汤里，麻辣汤里再一煮，哇哇老味，那就真是吃的这个汗流浃背，那叫一个爽。还有呢，要说这是巨辣的，有黄金鲍片儿，那个其实呢就是那大螺片儿，然后配着还有那烤的羊腿儿，就羔羊腿儿，那叫一个嫩。然后我们在调料上呢又加了点功夫，又看着就是美的，就美的不行了，就是特别想吃了。 哎，这个为什么会考虑到说在周三这样一个时间，我们有小龙虾了嘛？那为什么还要其他的？你小龙虾好不容易有个五香是不辣的，哎，怕你们不过瘾，我还要跟你们添更辣的。这个辣的激情为什么要集中在堂上来供应？ 其实星期三嘛，每周三就刺激一下大家，因为好辣的爱吃辣的朋友特别多，所以呢我们就把这些朋友集结起来，就是有辣的寿司，辣的大漠风沙鸡是辣的，然后那个水煮肥牛片是辣的，农家小炒肉也是巨辣的，然后还有一款就是辣煎饼，就是 今天我们的图三啊，还有人说觉得这是芝麻羊肉，我说你是哪儿看出来这是羊肉啊？我说这一看就是高姐的特长啊，煎饼啊。 对，然后煎饼也有辣的，就是每一个档口它都突出的辣的食品，其实呢就是想刺激一下，在这个慵懒的夏季刺激一下大家，也让大家呢吃就是吃饭的时候呢能够特别特别开心， 能够酣畅淋漓的那种感觉。 对，因为夏天的胃口，大家胃口都是 淡， 然后都就是少，就不想吃饭呀，所以我们呢就是把辣椒给搬出来了，所有的食品呢几乎都是每个餐台上都有主角，就是以辣为主角的食品在那儿站台，所以爱吃辣的朋友 你知不知道很多的女士好不容易熬到了夏天，胃口不好就是减肥的旺季。然后呢，高姐说我要激发一下你们的味蕾，所有减肥的最后一道工序都在高姐这儿破功了。对，哎，这个辣的煎饼我要了解一下，因为金枪鱼啊，然后您擅长的那几道啊煎饼我都已经吃的差不多了，我觉得这个辣，要突出它的什么中间的料呀？ 其实就是煎饼的酱，就是煎饼酱，我们调酱的时候往那个里边加一些辣的，像特别辣的那塔巴斯科，因为呢它里边有醋嘛，它不光是辣还有酸，更刺激味蕾。夏天呢大家都不怎么爱吃饭，但是呢一定要补充这个蛋白质，身体一定要给能量，所以呢我们呢就利用这个辣椒和醋啊刺激大家味蕾，让大家呢这个平衡膳食呢，然后有助于快快乐乐的度过这夏天，因为抵抗力是最主要的嘛。 好，这一点我们就放弃了减肥的那个想法。 对对对， 一周嘛，总要有一天时间让自己碳水自由，然后吃够这个辣煎饼，然后图二的小龙虾。图二，我觉得 Cindy 很贴心啊，他给了我们张动图，就是五种味道，我们都能够在这个图片上面看到。 对， 哎，这动起来，大家一定要点进去看，好不好？ 您看那个就是有那小葱节儿的、嗯、那就是五香的 哦， 我给他就跟小孩子的那小姑娘那辫子似的、嗯、弄了一个 小葱节儿，葱都扎了辫子了大家来看一下吧图二。哎，听着我们新国贸饭店行政副总厨高宁高姐给我们讲，是不是每一次都觉得我要马上，但今天周四了，下周三再见吧。 星期 一定要 星期六和星期天的中午、嗯、星期六的一全天午餐晚餐也有小龙虾，但是呢是三种，这里边包括了就是马小和五香、 哦、啊，那想看那个扎辫子小松节儿， 对，那 周六去也可以， 对 啊、哦、嗯，那还行那还行，今天周四嘛，大家马上就要开始规划一下这样阴雨连绵的周末应该怎么去度过，在保障出行安全的前提之下，可以来到微博上面问一下我地址好不好，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长江的江，夏天的夏，可以来看图，另外呢也可以给我和高姐留言分享一下，没有胃口的时候看完图片以后是不是就很有胃口啊？尤其听高姐讲了以后也很有胃口啊。嗯，我们有朋友猜图一是鸡肉啊，图九是牛肉，图二小龙虾啊，图三我已经纠正他了，是我们的这个煎饼，图四是鱼。哎，他说其他的看不太出来，其他的呢我们有另外一位司马越冬同学喜欢图六，哼哼，您是喜欢图六的豆汁儿是不是？看不太出来的这一位啊，我们也要跟大家讲讲。这个是在八月份即将来到堂上的。 对对， 嗯，怎么考虑的呢？豆汁儿奶昔是吗？ 是是，这个 豆汁儿奶昔啊，怎么不敢想这个味道。 其实就是为了这个夏季呢刺激一下大家，因为我呢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其实我呢开始喝豆汁是在2007年，一直家里边的大人的家长都喝豆汁，但是我觉得那味道接受不了，07年突然呢就喜欢上豆汁了，因为我姥姥特别爱喝豆汁，姥姥过世了，我就觉得呢喝豆汁呢纪念一下老人家，所以呢开始呢就特别的迷恋豆汁儿，去瓷器口喝，到牛街喝，到牛街买回家煮着喝、 嗯、 然后呢去老门框喝，人就不同的豆汁儿， 不同的尝试， 对了、哦、他们有的豆汁儿稠，有的呢稀，喝这豆汁儿呢讲究呢它呢不能超过80度煮它、 嗯、 要一煮开了呢它就泄了，小的时候就听姥姥老说这豆汁儿啊特别的好，尤其夏季喝，它呢是消食的， 嗯， 然后又是解毒的，所以它那保平安的。姥姥，您说老儿骗着喝点儿，逗着喝点儿，然后呢多多少少呢给个面子，多少喝点儿。但是说喜欢呢是从2007年开始，所以呢、 嗯、 我呢就想呢在这个夏天呢把豆汁儿推出来。豆汁儿呢，因为也是我们每年都做小苗会， 嗯， 春节的时候有客人就来问我说。什么时候能有豆汁儿啊？我说您再等等，您再等等，我再琢磨琢磨。然后呢，好不容易呢，这个豆汁儿呢能够买进来了，因为我们集团呢对食品监控特别严，他那个就进食品他都有这个要求的特别严，要证书啊什么的。终于呢，我们呢买进来了，所以呢我呢特别想就把这豆汁儿赶紧放在自助餐台上，能满足一下我们这乡亲们啊，就是好。这口的，但是呢不是说百分之百相亲都好，就跟榴莲似的、 嗯、 喜欢的呢是特别喜欢，不喜欢的呢是真的不碰、 嗯、 然后我想呢在我们这个 CBD 这儿哈就光把传统的老豆汁儿端出来呢，我说呢是应该的，就是家里打小吃这个端出来、 嗯、 我想呢就是给年轻的朋友怎么能让大家能够认识这豆汁儿呢，就说光喝保证人家就直接就99.9%的人都拒绝了，年轻的孩子 绕着那个台子走 啊，对对对 啊，怎么回事今天？ 所以呢、嗯、我呢就想豆汁呢让他就是这个传统的豆汁年轻化，我呢就把这豆汁做成奶昔了。开始有这想法的时候呢就是想夏天刺激一下大家、 嗯、 然后呢夏天呢最受欢迎的是冰淇淋，我就把这俩给它拴对了，做一个豆汁儿的奶昔，而且呢就是说怎么说呢，配的小胶圈呢是那个特别有意思的，有的是呢酥的，就是奶油卷儿、 嗯、 那小圈圈特别又酥又甜又脆，完再配一个呢，就是软的，是用黄油和那个半发面做的小圈圈。然后呢，不同的就是客人呢有不同的爱好，可以吃脆的，也可以吃软的。但是呢，长的就是和胶圈近似吧，口味各异。终归是蘸着冰淇淋和。喝豆汁儿吃的 是这样，您这个豆汁儿奶昔，它整体的这个味道描述，我们应该说是，各半，就是我们平常能够喝到的各种偏纯奶味的奶昔，加了一些或者加了一半豆汁儿这个味道，还是说它更偏向于哪一方的味道吗？ 其实啊，做成奶昔以后呢，它这个豆汁的味道已然就被稀释了很多，它只是有一点豆汁的灵魂在这个奶昔里边，更容易接受。大家慢慢的喝奶昔，可能就对豆汁有认识。其实我也在给这个老北京的豆汁做了一个小小的广告， 对， 让大家认识它，慢慢的能接受它， 帮他做一个复合式推广。他自己推广起来可能是有点难了，就大家一听嘛，包括我，因为我就听很多的北京的同事也跟我推荐过，然后我说这种东西，就是很多外地朋友肯定会觉得一股馊味，为什么要喝它，是吧？就是大家习惯性的会排斥它，但如果说我们给了它其他的你平时能够接受的味道去中和它，真的也许豆汁儿就会变成大家慢慢爱上的一个 小吃。 哎， 其实豆汁儿它是最能勾人灵魂的，是开始我们接受不了，可能喝第一次第二次喝一口就会吐掉，但是喝起来了以后，身体会告诉我们它是对身体特别好的，喝完了以后觉得身心特别舒服，第一感觉是身体告诉我们，所以呢味觉呢可能就会排到第二了，慢慢的呢就会去接受它，去尝试第二次第三次。这个奶昔呢就是让大家就有一个适应的过程。 好，这个喜欢图六的朋友，因为他刚才说这个豆汁儿嘛，点名了豆汁儿，他说因为自己是吃素的，这点要跟大家说，我们其实煎饼有适合吃素朋友的， 有， 对吧？ 有， 因为我印象当中应该是有，而且呢堂上也还有其他的东西，比方说我原来最爱的麻辣烫。 对， 因为就是高姐曾经就说过一个问题，说麻辣烫这个东西很多的家长都不让小朋友吃啊，包括我父母一听说我今天点了个麻辣烫就皱眉头，就怎么又在北京吃这些东西。我一说我去三五堂吃麻辣烫，就内心啊，我父母内心也会觉得比较安稳啊，就比较安全。那同样的麻辣烫这种东西，就是你只涮素菜也可以呀， 对 吧？你就可以完全不用吃荤的一些东西。而且呢北京小吃是高姐的拿手，在基本上一到两个餐台上面都会很集中的摆各式各样的北京小吃，而北京小吃绝大多数也是素食。其实 其实像什么像芥末墩儿啊，茄泥儿啊，就拌的这个季节适合这夏天吃的这些全都是素的，像什么、 驴打滚也是、 对对对 对吧， 对，爱窝窝呀、素煎饼啊，譬如说我们的客人有的就是素食者来了、他会很忌讳，就是说在麻辣烫涮了一个排队涮、那里边已然有 肉 的，对，涮过肉了。其实我们那儿专门有清水，专门做一锅清水，专门给素食朋友做煮青菜呀、煮麻辣烫啊、有的客人还爱单煮海鲜，没问题。那个这边有四个就是专门的炉灶，西餐的炉灶，做着西餐锅，专门给这些朋友来煮这些素食的这个食品， 非常贴心。因为说到自助餐呢，大家就会觉得说，哎呀，那因为它都混合在一起了嘛、那如果我是吃素的，我肯定是不适合的，或者是觉得值不回票价。但是在高姐这儿保证大家都能够值回票价，更何况刚才我们又说了五种小龙虾，啤酒畅饮，价格你也想不到。 就是这么惊喜，就像中国奥运代表团总是在给我们带来惊喜一样，好不好？想要了解更多的细节，大家也可以到微博上来给我留言，私信都可以，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长江的江，夏天的夏。然后呢，此刻也可以在评论区给我和高姐留言。你看，看到这些图片以后，尤其是豆汁奶昔，是不是很超出你们的想象？但是我觉得每一次高姐来推荐新的美食给我的时候，我都很想跟她说，我说哦，好像只有我想不到，没有你做不到的。就啊，为了让大家可以接受豆汁儿，好不好？我们把奶昔加进去了，而且很适合夏天啊， 对， 对吧？凉凉的， 是， 八月份才开始供应， 对， 哎，也很快了，很快了啊。周末下周大家就可以去尝试一下了。小熊说，周末美食走起，搭配奥运给力，营养健康好吃，色彩丰富出奇。哎，我跟你说，你这出奇算是点睛了，好吧？高姐最擅长的就是出奇。在小龙虾很出奇，豆汁儿也很出奇之后，还有什么要特别推荐给我们的？ 其实这个可清可点的，咱说说这个爆肚。因为这个爆肚，我们搬到这个新的这个三虎堂来的时候呢，我就想把这个爆肚拿出来，因为爆肚是太著名的北京小吃了。但是试了很多次呢，就是没有成功。后来呢，我换了一种想法。因为做传统的爆肚，半夜里2点多钟宰羊，4点多就到了北京，就是京城啊，各个老字号。到了以后呢，他们去厨师去清洗，等到客人桌上呢，就是说爆好了的呢，就是每天啊都要纯现宰的，而且呢爆的时候呢要90度的水，那个肚呢那丝儿呢是两头一对上，那火候9秒钟，就是抖9下，然后出来那个。这个吃起来呢口感是最好的，它也能嚼得动，过了它嚼不动，然后要是不够的话它又是生的，半生的。所以我就想，开始我就想，总是琢磨着这套工序，这个方法，好不容易得来的这个方法怎么是自己能做成。但是我就想，它不适合自助餐。在自助餐推爆肚，你要是按照这个老的工艺来做的话呢，那势必它要失败的，它走不了多远，因为客人每天要服务那么多客人，每个就是站着做爆肚的厨师他也是在更换着的，所以每个人的手法不一样，势必呢他做出来的那个产品不一样。想到这儿呢，我就换了一种思维，我这把爆肚呢加了两套工艺，就是在制作的工艺，我给它这个过时变性。其实呢，这也是也有一个怎么说呢？就是有一个节儿，就是刺激了我。本来呢，我一直在琢磨，卤煮上去了，炒肝上去了，这个陆陆续续的这个小吃啊，炸糕什么的都能在堂上就是特别受欢迎，特好。 爆肚就落下了， 对， 掉队了。 对，后来呢，我呢就打算放弃了，因为它确实它的工艺呢比较难，放自助餐不合适。后来有一天呢，我的一个朋友说，那个。他们的领导说，要来看我的爆肚，说高姐能做。我说我真做不了，我说我试了1年半了。然后他说的，他们领导说了我行，然后说的就过来拍来了。我说哟，我这压力比较大。我说行，那我就试试吧。因为这个朋友多年的朋友，不好意思驳面子，我想我非得换一种思路想问题，所以呢，让它过时变性。所以这爆肚呢，它是适合于自助餐的爆肚，就是说老少皆宜的，80岁的老人他也能吃得动，小娃娃就是说3、4岁的小娃娃他也能吃得动，因为肚嘛，它到胃里它自然就化了。然后呢，它呢是特别容易消化的，再加上呢这个工艺，我又加了2道工艺，我用法国的那个蔬菜水 Mirepoix 煮它，然后煮完了以后有就是这个时间量化，给它时间控制好了，煮好了以后呢，到那 Blast Chiller 就是一种冷却机，它食品呢放进去呢，在1个半小时就在100度90多度的，它到里边1个半小时它必须在4度 到零度之间，然后我呢会把这个爆肚煮好的爆肚呢放到那里边去，拿那个石板给压着，然后等它降温以后呢都跟一个小铁皮儿似的出来，那都是特硬的跟小铁皮儿似的，出来以后呢我再给它切成丝儿，这个稍微宽一点的条其实准确的说，然后给它备好了，客人来了呢就拿这些就是切好条的这爆肚再去爆一下，所以它在出来的时候呢它呢就是很润。在配汁的上面呢也是有传统的芝麻酱，这是那个传统的芝麻酱是必须的，完了这是绝对的要是保持的香菜和小葱，最主要的呢这里边呢爆肚是酸性的，然后芝麻酱是酸性的，小葱和香菜是碱性的，我呢给这个创新的爆肚呢加了一款就叫 salsa， 是什么呢，鲜的柠檬汁加鲜辣椒鲜蒜还有鲜的那个紫苏，就我们门口那个陪着水陪的紫苏， 大家可以参观到的 啊，这些全是碱性的，给它调和在一起，鲜辣椒然后还有柠檬汁儿，然后把它们调和一起，它是真是纯碱性的，然后再配法餐里边开胃菜里的这个叫 aspic， 它呢就是一个白葡萄酒醋的 jelly， 然后切成亮晶晶的水晶，把这些碱性的水晶碱性的这个就是 salsa，再加上小葱香菜，再加上酸性的芝麻酱汁，再加上酸性的爆肚，酸碱平衡就助力健康。 就是首先我们爆肚能够上自助餐台就已经是很大的一个挑战了，然后高姐在整个调汁儿的过程当中还要考虑到我们酸碱平衡的问题， 健康健康是首位。 哎，真的，以前我第一次跟我父母来北京的时候，我就记得，当然那肯定是一个错误的示范啊，就在王府井小吃街吃了一份爆肚，肯定是错误示范。但是那个时候就会觉得说有点奇怪那个味道，因为我觉得可能就是做的稍微不好，就像您说的，这个火候稍微过一点就很难咀嚼， 是 真的是很费咬肌的一件事儿。 嗯， 但是我们刚才听完了以后，我觉得应该就是那个压成板的那个过程，让它迅速冷却的那个过程，保证了它又很脆，不会老，不会有那种很难咀嚼的感觉。 它软，特别特别软。它是在之前的那套工艺里呢，它是用那个蔬菜水给它煮的时间特长，还有焖的时间，所以呢，它呢等于过时变性了，然后再给它去到那个冷却箱里边给它迅速降温，又达到了一个它的变化，就是它的那个物理变化，在这种情况下再给它切成条再爆的时候，它就是特别的从容了， 特别从容， 每一碗它都是一长一样的口味都是一样的， 这就很难啊，对不对？我们能够把爆肚真的放到自助餐台上面还能够保证它出品很一致，这件事很难。但刚才你说的那个调料，因为我第一次吃到爆肚觉得就是芝麻酱，那它就是应该放芝麻酱吧，就是传统的这样子，当它有一些辣还有一些您说到的柠檬汁什么这之类的，它混合在一起的这个口感是会跟我们传统意义上理解这口感差距很大吗？ 其实呢它就是好吃好玩在里边，要是说想着把健康放第一位的话呢，把这个加进去呢，它就自然而然觉得你身体就会接受它，就会觉得哎很有意思，因为味蕾嘛，您看看啊，大蒜鲜蒜，然后鲜辣椒鲜柠檬汁儿，里边不光是有鲜柠檬汁，还有去了外皮那层黄柠檬，外边那层黄的皮，那柠檬肉也在里边，所以呢它是特别刺激味蕾的。在这种情况下就说觉得哟，这爆肚平时大家吃都是跟的麻酱，就是黏糊糊的，然后那种感觉 不够爽口啊， 这回一下就爽口了，然后它有酸有辣，有辣椒的辣，有大蒜的辣，然后有柠檬的那种强刺激力那种酸，然后最逗的是那个 jelly 那白葡萄酒醋的 jelly、嗯、本身呢它自己也有微酸，但是呢就是我每一次给客人就是做爆肚的时候，我就跟他说最后放这个啊，一定最后放、嗯、为什么呢？他有的客人就会问我说的先放呢，我说先放也行，先放、嗯、最后放呢，他那个 jelly 碰到热乎乎的爆肚的时候自然就化了， 嗯， 它化了的时候呢，它就塌在爆肚上了，但是有一部分呢，它在上头的时候呢，它就没化，吃起来呢还是 Q 弹的，特别好玩儿。 哦，这个 好吃好玩。 对，高姐每次都要强调啊，她在堂上做的一些小动作都是为了大家在用餐的时候可以玩起来，不单单是说啊，我就果腹就好了，这是她太基础的一个要求了。然后我们觉得哇，高姐做的美食很美味，这也是第二层的要求。第三层，如果您在那个堂上您就写上最后放，哎，立在那儿，最后嗯，为什么要最后放呢？就变成了第三个层次，好玩了。 太好了，江夏，我把 回去就放 您的建议放过去。其实我们那儿摆了一个小牌儿，就是含酒精，就怕开车的朋友就是别，因为有的人觉得亮晶晶的特别有意思，拿大勺就猛蒯，都觉得好看，说拍照往上吃，就是说开车的朋友呢，就少放两粒儿。 哦，就是有这个提示了，但是你看我刚才说那个也很必要啊。 对对对， 叫最后放。 今儿晚上我就在自助餐台上摆上最后放。 对，我自己去高姐那用餐的有一个小的细节，当然这个和美食无关了啊。嗯，曾经有一个朋友，就是他去过很多就是全国甚至是世界各地的这种五星以上的吧，这样的一些自助餐厅，他说我非常感慨他们的服务人员的热情，而但是有时候呢我也很无奈，就我那东西明明摆在那儿就没吃完，但是服务生就特别热情，一定会给你收走。他说我每次回来我就有没有一个办法可以解决，但直到我去高姐他们那儿用餐，我去堂上用餐，我就发现，我说明明就是一个小牌子就可以解决的问题，我说这么多餐厅就是没想着吗？我就理解不了，就是他们那儿会特别可爱，有一个每一个桌上都会每一位，比方说我是对面坐两位，对吧？那这两位旁边都会摆上一个，一面是绿色，一面是红色的一个牌子，对，绿色那一面的是我去取餐了，好像大概是这个意思，原文我不记得了。然后如果你翻过来，红色就是我已经用好了， 对， 哎，我已经离开了， 对， 对。如果是绿色的，那就如果你不示意服务生收走，他不会贸然的来动你桌上的东西。我觉得这个就很小的举动就可以很贴心，也。让我这个纠结了多少年的朋友就瞬间说我不纠结了，原来是他们没有想到啊，可能是服务意识仅仅是还停留在说我怎么去教导服务生让他们热情一点而已，但没有想到这个热情有可能也会给大家带来困扰。 对对对 啊，我觉得这个是我很推荐大家一定要去尝一尝的。然后呢还有朋友私信我说，我就想知道小龙虾畅饮畅食啊，我消费得起吗？消费得起，我要说200以内你就能消费起，你是不是又觉得赚到了？怎么可能？而且还在 CBD 很核心的地段，对不对啊？其他的大家呢也可以，其实很容易在某些点评的网站啊或者怎么样都会看到。而且我之前在某点评网看进去了之后呢，我就想看一下就是餐品啊，因为它不是有图片嘛。大家仔细去找一找吧，在煎饼的那样图里边就是高姐的身影，也欢迎大家，我们就堂上相会了。 嗯，是， 谢谢高姐今天来到节目当中。稍后播出的是整点快报，怎么样？我没有说错吧？每一次高姐来，我们的节目都会特别的开心啊，然后就会不自觉的就觉得哇，生活变得很美好，就很多事情我们为什么要去烦恼它， 是 对吧？小龙虾上面也有扎小辫子的葱姐。 其实这个八月还有下酒的这个红焖羊蝎子和烧烤猪排，那个是特别棒的。我一定要说那烧烤猪排，我19岁从那个奥地利名厨那儿得到的配方，因为我很勤快，然后那总厨就耐心的交给我了，19岁用到现在。烧烤猪排， 八月见啊，同学们。八月堂上见。好了，今天就是这样了。提前祝大家周末愉快，下周一下午的3:18乐享下午茶，再见喽。谢谢高姐， 再见了。 寂寞在发芽，不再 小吃火上，不去想你我他，善待自己一下，不负这段年华。夏有清风，春有百花，用时光泡一杯茶，淡淡如流水，洗去繁华，只有美丽是自己的。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